啊，我们这个听到来听上帝的啊，今天他借着他的话语来要分给我们的粮食。我们今天讲到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六章九到十三节，这个是主导文的经文。今天会是第四次的这个主导文系列的主题分享，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那我们一同的为着今天的正道、听道来向主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读了你的话语，主啊，我们听了你的话语，主啊，今天我们此刻就在你的面前，求你来引导我们的心，愿圣灵亲自的光照我们，愿圣灵亲自的来预备我们的心田，让我们来接受上帝话语的种子。让我们来这个一同的在你面前沉浸的有一颗受教的心，主啊，将我们的讲道的传道人都交在你的手中，主啊，你使他有这样的机会，主啊，你赐给他这样的，你赐给他这样的尊荣来分享你的话语，主啊，也求你真是来保守他的心怀意念，主啊，你让他在你的真理，在你的光照当中，来按照正义来分解真道。主啊，求你使我们一同的进入你的话语里面，使我们的生命得造就。主啊，求你除去我们那一切的疲惫，除去我们那一切的就是困倦，求你除去我们那一切心里面的烦躁，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安静安稳，让我们的灵魂得滋润。感谢主，求你带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愿你在我们当中得着你的荣耀。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正道的题目是祈求，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由曹庆仁传道正道。 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主导文已经讲过三个系列，第一个系列是关系，我们在天上的父，第二次呢是敬拜，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第三次是主题是顺服，愿主的国降临，愿主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第四次呢就是祈求，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很感恩，我觉得特别贴合这一周的状况。因为我们讲完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之后，我们就会有爱宴听到结束之后呢，我们今天中午会一起有爱宴。经文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主在这里来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你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变成什么？我们没活在一个饥荒的年代，对吧？我们没活在一个忍饥挨饿的年代，对吧？有的时候你活在这个时代呢，你不太能够发现这节经文的宝贵，我觉得是很可惜的。但是呢，我即使我们不在一个饥荒的年代呢，我还是需要提醒大家，这节经文是极其宝贵的应许，极其宝贵的应许。因为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我们每一天生存的最基本的资源就是日用的饮食嘛，对吧？就让你活下去的最基本的资源都是上帝所供应的，都是上帝天天赐给我们的。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就是说，你其实不是靠着自己而活，乃是靠着他而活的，连活这件事是靠着他的。我举一个例子哈， 虽然我们今天不活在一个饥荒的年代当中，但是其实有些时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还是吃不下饭去，对吧？我的妻子朱琳，很多年前哈，她刚来到成都的时候，那是她第一年来到成都，当然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她也有很多生命当中的忧虑困扰，她就以连续一周的时间食不下咽啊，真的就是以连续一周的时间哈，就吃不下饭去，整个人消瘦到一个地步，就是整个人他才80斤左右，去到医院呢，医生说这个没办法，这个病我们治不了，因为你又不是肚子疼，你又不是说感冒了，因为吃不下饭这个东西，它不是一个身体说某一个病状，就是吃不下。最后我们想尽很多的办法都没有用，最后我就拉着他的手，那个时候还没结婚哈。就拉了手，我就拉着他的手祷告说，主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特别感恩的是什么呢？就是祷告之后他就开始吃饭了，祷告之后他就开始吃饭，一开始喝粥，最后就吃的越来越多。所以我讲这一个例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看人活着哈，主说不单单靠食物，乃是靠主而活。为什么呢？因为即使有的时候有食物也吃不下去，这个才表明食物是靠不住的，对吧？所以有时候我们很多人不太觉得日用的饮食，你们有没有深刻的认识到体验到说你每一天吃的饭是上帝所赐的？当然你在理性上你接纳这一点，对吧？你已经是一个基督徒了，你相信这一点，但是很多的时候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你不太觉得这是一件多么重要显赫的一件明显的事情，对吧？因为你会忽略这个真理，你会觉得说没什么大不了的，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我今天吃的这一碗牛肉面就是我花钱买的嘛。对，我说这基本上就是没信心的表现。为什么这样说呢？但是奇怪的是，我们很多的时候没信心通常是对上帝没信心，但是对自己却是信心爆棚啊，对自己信心爆棚，就是不觉得是全能的上帝在供应着我们一切，却相信这一切是自己赚来的，自己获得的，自己应该得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无知和愚昧了。经文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而不是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天我赚来了。而我觉得这句祷告啊，真的就是真信心和真智慧的表达，这是真信心和真智慧的表达。有时候我们不觉得日用的饮食有祷告的必要，甚至我们做谢饭祷告的时候，我知道很多人到一个地步的时候觉得说，哎呀，是一种程序化的机械化的说，赶快祷告完好吃饭了。你们有没有过类似的经历啊？一定有，对吧？但是我觉得你有没有觉得每次谢饭祷告都是一次信心的表达，真的就是坐在饭前的时候说，主啊，今天这顿饭是你赐的，今天我能够吃得下去，今天我能够活着有生存的基本的资源是你赐的。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每一天在操练我们信心的一个过程。而有的时候呢，而另外一些时候呢，一些时候我们觉得没太必要，而另外一些时候呢，我们又对祈求的祷告特别觉得有需要。通常是什么时候呢？就是自己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对吧？就是我们自己觉得能解决今天这顿饭的时候，觉得哎呀，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觉得哎呀没太必要。但是当我们自己解决不了生命当中的某一些需要和困境的时候呢，我们又特别觉得祈求的祷告非常非常的需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这个问题在前几次的讲道当中一直在问，通常 在你所有类别的祷告当中，哪一个类别的祷告占的比例更多呢？对，我没做过严谨的调查问卷哈，但是呢，据经验来讲呢，祈求的祷告占的类别通常是更多的。为什么呢？就是人们通常祷告最多的就是祈求的祷告，大多数人会自然而然的发出很多祈求的祷告。为什么？很简单，因为我们的生命当中确确实实有一些需要，就是这个原因，对吧？我们确确实实希望神能够帮助我们，垂听我们的需要，来扶持我们，或者我们正在面临一些困境的时候，求主来引导我们走出那个困境。那我觉得作为传道人，我需要非常负责任的告诉你，祈求的祷告确实会大有功效。因为前几次我们讲到那些的时候，常常会提醒大家不要立刻落入到祈求当中，但是事实上祈求的祷告真实的符合神心的祷告确实大有功效。因为圣经明确的告诉我们，祷告确实会带来更新和改变。然后我也会说，祈求的祷告只会在你真正的明白其中的关键的时候，它才能够真正的蒙上帝的垂听，发挥它的功用。这其中的关键是什么呢？这个不是一个完整的总结，这是我一个不完整的总结，但是呢，它一定是每一个关键都是很重要的。这其中的关键就是信心、真理、顺服、谦卑和依靠。我再重复一遍，这其中的关键不是完整的总结哈，是重要的总结：信心、真理、顺服、谦卑和依靠。我也透过这五点跟大家分享如何做祈求的祷告。当你真正的认识到父的全能，就是明白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个真理的时候，而充满信心的时候，当你真正看到神的荣耀而有正确的敬拜，就是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的时候，当你真正认识到神满有智慧，甘愿的去顺服，就是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的时候，当你真正认识到自己的罪在上帝面前而有谦卑的生命，就是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的债的时候，当你真正认识到唯独他是神，你只不过是一个人，你需要依靠他，就是说我们救我们脱离凶恶，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的时候，你只有真正的认识到这几个真理的时候，你的祷告才是大有能力的。所以你也听出来了，祈求的祷告我们是把它在主导文当中跟其他的所有的类别的祷告放在一起连在一起的时候，它才是大有能力大有功效的。而也唯有如此，我觉得也唯有如此，你的祷告才是符合圣经和符合主的教导的祷告，就是我前面提到的那五点：信心，认识到我们在天上的父；真理，就是有一个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而建立起正确的观念的敬拜；顺服，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谦卑，认识到自己是需要赦免的，也需要赦免别人；依靠，就是所有的凶恶试探需要依靠他，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他的而不是我们的。所以我跟大家先分享第一点，因认识父的全能而充满信心，这个的关联点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你只有真正的认识到我们在天上的父的这个真理，才能真正的建立起来信心。信心不是平白无故的建立起来的，不是说我要有信心，我要有信心，那个叫瞎扯，对吧？我要有信心，我要有信心，那个瞎扯。你只有真正建立在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个真理上，你才能建立起来信心。除非你真正心里承认说，我有一位父是在天上的，否则你很难有信心，凭着信心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 因为你必须真正的相信有一位充满全能的创造整个宇宙的上帝，你来到他的面前，他掌管一切，这他是在坐在天上的，而这样一位上帝他又是我们的父亲。你只有真正的相信这一个真理，你才会因着上帝的全能以及与你与他的关系而建立起来信心，对吧？天上的父是彰显他的全能，父是彰显那个关系，又有全能又有关系，才真正建立起来信心。如果在你的信仰当中，他仅仅是因为有全能的上帝，他有能力做任何的事情，但是却与你没有关系的话，那你没法祷告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为啥呢？因为虽然他有一切的能力，但和你没关系啊，他压根可能就不理你啊，你怎么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呢？但如同样的，如果在你的信仰当中他也仅仅是你的父亲而没有那么大的能力的话，那你也没法祷告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因为他虽然爱你，他虽然体恤你，但是他爱莫能助啊。但是只有这两件事结合在一起，说是天上的掌管整个宇宙的又是你的父，那么就是又有能力又爱你，只有这个真理才能够真正建立我们的信心，只有这一个真理才能真正建立起我们这一个祈求的信心和根基。作为传道人，我多年以来常常会遇见一些人的疑问哈，一些人会问说，圣经说你们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这是主自己的话，对吧？你们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到底是什么意思？简单来说，先给一个简单的答案，这意思是上帝在圣经当中应许了一件事，就是他会借着你的祷告，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给你的生命带来令人惊奇的祝福和丰盛，这是最简单的意思。得有各有各种各样的祝福和丰盛，要因着他儿子的缘故，借着你的祈求来赐给你。神没有留下一件美事而不赐给你，就是你所祈求的所有与你的生命有益的事，神从来不会说留下来不给你，因为他爱你，甚至超过你自己爱自己，因为他有这样的能力，又同时是你的父，这两件事情就保证了这个应许会实现。所以这是圣经明确的应许，无需怀疑。我举一个例子，大家就更能够明白这个应许的意思。路加福音11章11节说，你们中间做父亲的，有谁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就你们中间做父亲的，没有这么坑儿子的吧，没有这样的吧。然后接下来耶稣就说，你们虽然不好，请注意，你们不好啊，你们不是完美的父亲，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有一个对比，就是你虽然不完美，不是完美的父母，也知道一个最基本的真理，就是拿好东西给儿女，只不过有时候因着自己的愚昧也没做太好。但是我们天上的父他是完美的，他是智慧的，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所以一个非常基于圣经非常简单的结论，就是上帝不会留下一件美好的应许而不给寻求他的人。岂不更这三个字让我说意思很简单，就是神爱我们，希望我们在他面前得到真正的自由平安喜乐，超过了我们的父母爱我们，希望我们的生命得到真正的自由平安和喜乐。 世上根本没有任何的父母可以跟上帝相比那样的爱我们，没有，因为经文说岂不更，这意味着我们自己不好都可以心系儿女，更何况那位全然圣洁良善慈爱的上帝。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有没有给你带来安慰？首先我觉得这个真理给我们的生命首先带来的是一个深深的安慰，对不对？这个安慰真的是一个保障。就是为什么要有这个安慰呢？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足够的愚昧，我们发现不了神给我们好东西，就是我们觉得说，主啊，为什么这样给我这些，我们足够的怀疑，足够的小信，足够的愚昧，以至于我们常常会问上帝这样的问题，对不对？你们的生命有没有问过类似的问题？肯定有过，至少我有过。而这个真理就在我们最灰心、最怀疑、最失落的时候给我们深深的安慰，对不对？让我们知道说，我们的疑问有可能是出于我们自己的有限、小信和不足，而不是出于说上帝没给我们那些好东西。所以如果你真知道他是我们天上的父，就会蛮有信心的说出那句话，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们因相信这一点就蛮有信心，这是我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我们因相信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一点就满怀信心的祈求。第二，我们要因看见神的荣耀，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真正的敬拜他，而建立起生命当中正确的优先次序或者正确的观念，就是有真理充满我们的心。就我们不仅是看到上帝是有全能有慈爱的而充满信心，我们也要因看见神的荣耀而有真正的敬拜，建立起正确的生命的观念。主说，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我们在前面几个系列当中特别的提到，在你祈求任何的东西之前呢，你必须明白一件事。明白什么呢？就明白你对自己所渴望的东西需要有一个足够正确的认识，对吧？我们前面提到过这一点。主耶稣告诉我们一件事，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件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关键的，就是你必须知道上帝的身份和你自己的身份以及你们之间的关系，只有这样你才有资格祈求，对吧？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你才有资格祈求，这是第一件事。他也告诉我们第二件事，就是你必须将自己的需要摆放在合适的位置上，这样你才会正确的祈求，就是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你必须将自己的需要摆放在正确的位置上，这样你才会正确的祈求。朱祷文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句话表明其实我们最终极的需要都是内在的需要，而不是外在的需要。我们最根本的问题其实是在于我们很多的时候祈求的时候生命当中的焦点不对，而不是在于环境的艰难。我发现哈，我们很多祈求的祷告，促使我们做祈求的祷告的，引发我们做很多情辞迫切的祈求的祷告的，都是大部分都是环境的艰难，对不对？大部分都是我们生命当中遇见某一个挑战和难处，对吧？但是其实当你在祈求的祷告当中真正能够得到安慰，得到喜乐和平安的时候，就是你真正的说，主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我尊你的名为圣，愿你在我的生命当中高举，而不是我这个需要成为我的上帝的时候。换言之，真正的难点不在于环境的艰难，而在于生命当中的焦点，对不对？我们很多的忧虑其实呢是源于我们不知道自己真正的需要是什么，而不是环境的艰难。意思是在你祈求任何的东西之先呢，你其实先要对自己所祈求的东西建立起正确的认识和观念。就是你现在特别的需要某一个东西，或者是金钱，或者是婚姻，或者是健康，或者是其他的东西，你现在觉得特别的需要它， 你先要正确的认识它。它虽然重要，它虽然好，它虽然美，但是它还不是上帝，它只是它。这一点极其的重要。如果有一天你真的把它当上帝的时候，你无论得到还是得不到，你的生命都不会有安息，都不会有一丝一毫的安息。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很多的时候我们所祈求的东西，当然有的时候就是很需要的，需要来依靠上帝的，但很多时候它就仅仅是心里的偶像罢了。而这些偶像会挟制我们的心，不是说它不好，而是把它放在了上帝的位置上，使我们忧虑，使我们被它驱使，使我们从它那里想要得到自由、平安和喜乐，其实得不到。你只有把它当它，而不是把它当上帝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人生当中最大的智慧之一，真的很难，对吧？你明知道这个真理，我明知道这个真理，今天基督徒明知道这个真理，是把它当他，而不把它当上帝，但是实际的生活当中常常把它当上帝，就表明我们的生命常常是活在不自觉的，就活在愚昧当中，不自觉的又活在一种无法自拔的无知里面。而这种无知不是理性上的无知，请注意，其实是生命信心上的无知。当很多时候我们忧虑的时候，我们其实是跑到神的面前说，主啊，给我，必须给我，否则我就活不下去了。这样其实就是表明他已经把你的生命挟制到一个地步，成为了你生命当中的主人，奴役了你的生命，让你没有自由，没有平安，没有喜乐。因为凡以别的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加增。这不是恐吓，这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这只是在告诉我们，我们不要活在愚昧当中，而需要回到上帝话语的智慧里面。这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经文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为什么我们很多时候如此的忧虑呢？也许是因为我们忧虑的原因哈。我仔细想，无非就出于两点，要么就是我们觉得我们自己的智慧其实比神更好，觉得上帝的计划可能不够周密，如果交给上帝可能会搞砸，哎呀，这个太忧虑了，晚上睡不着觉，刚刚做了半个小时的祷告，交托出去了，然后一躺下又扛在肩上，是吧？明天怎么办？其实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可能会自己能够干得更好。为什么有的时候会如此的绝望呢？也许是因为我们认为一些事情比上帝更好，当失去他的时候我们就活不下去。所以祈求之心，这里提醒我们，祈求之先看见神本身的荣耀，认识到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是其中的关键，这会让你的生命当中充满了真理的智慧，而脱离愚昧的光景。这就是祈求大有能力的第二个关键。第一个关键是因着认识我们在天上的父而大有信心，第二关键是因着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而大有真理的智慧。所以求主来怜悯我们，我们的祷告从来都不是割裂的，从来都不是说我们只要够情辞迫切就可以，你需要在信心和真理的前提之下，你需要你的生命被主的荣耀充满的时候，你才有一个正确的方向去祷告，你才能够真正的知道自己该如何的祷告，你才能够真正的明白说，原来我的祷告其实不是一种空空的，好像凭着自己多么的投入，花的时间多么的久，或者说用了多少的重复话。因为我们第一次的就讲到，那些在本质上是没有用的，但是信心和真理的荣耀充满的真理的生活确实是有用的，那帮助我们有正确的祈求，那帮助我们生命的焦点有正确的调整，那帮助我们当我们的生命被不断的更新和改变的时候，你才会明白说，哦，原来 原来祷告其实是不断的让我的生命来被塑造被成长。很多人一直在问一个问题，如果我的这一个具体的祷告没有被垂听，那我为什么还要祷告呢？因为圣经说你们未曾祷告之先，你们的天父早已经知道了。所以有人就问了，既然我未曾祷告之前他已经知道了，我还祷告干什么呢？我想我分享到两点的时候你已经开始知道了，祷告压根都不是提醒上说上帝哈，提醒一下这个该给我干点事了，压根就不是这个目的，压根就是建立我们信心，建立我们活在真理当中，建立我们生命的方式，来让我们真正的来靠近他，亲近他，让我们认识他，因他而有的盼望，因他而有的安慰，因他而有的依靠。换言之，如果你是觉得说既然他都知道就没必要祷告了，那还不叫祷告，那只是什么，就我们上次提到，那只是在跟他做交易，就祷告不断的来把我们摆到上帝的面前。这我分享了第二点。第三，我们因明白神满有智慧而顺服，这个的关联经文就是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个是极大的顺服，对吧？就明白神满有智慧，他的旨意超过我们，而生命有顺服的祈求，这个的祷告是大有能力的。面对不蒙应允的祷告，人们通常会这样说，如果神赐下这些伟大的应许，如果他拥有一切的大能，为什么我所求的那件事没有成就呢？我们总是会有类似的怀疑或者侥幸，对吧？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读一本书叫做《天方夜谭》，你们有没有读过？它是阿拉伯民间的传奇故事，《天方夜谭》，包括阿里巴巴与14个这个大盗的故事，还是13还是14，忘了哈。40个，对，40个。在《天方夜谭》当中呢，很有意思哈。当然它是一个异教的这个传奇故事哈。在天方夜谭当中有一盏神灯叫做阿拉丁神灯，对吧？对。里面有个灯神，它可以满足你任意三个愿望。我小的时候就特别被这个情节吸引，可以满足我任意三个愿望。你想想都兴奋，对吧？想想都睡不着觉。我小时候就特别喜欢天方夜谭类似的这个情节和故事哈，并且内心小小里面有个愿望，就是有一天能不能自己获得一个神灯啊，可以满足自己任何三个愿望。哎，亲爱的兄弟们，这是不是你30年来的人生梦想？甚至你扩展一点说，这是不是你成为基督徒以来这些年的祈求和盼望？就是你所信的上帝可以满足你三个认识的任何的愿望。后来我长大了哈，长到20几岁的时候，其实10几岁的时候就明白了这个道理。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当然这个神灯是不存在的，它是一个异教的传奇故事。如果有这个神灯，把这个神灯交在一个5岁的孩子的手上，你觉得这件事情怎么样？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糟糕和危险的事情。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个孩子没有足够的智慧祈求正确的事情，因为是三个认可的愿望嘛。因为这个孩子所求的有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糟糕的事情之一，这是有可能的。他的任性，他一时的喜好，他一时的私欲，可能会给整个世界带来极大的灾难，对不对？如果有的话。其实呢， 让我延伸一点来说，在某个程度上来讲，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向上帝很多的祈求，在本质上都是极其糟糕的祈求。就是我们应该，我忘记是哪个神学家说的哈，他说我们最应当感恩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上帝没有听我那许许多多糟糕的祈求，这件事情是我们应当最感恩的事情。幸亏他是蛮有智慧、蛮有慈爱、蛮有怜悯的上帝，他有他自己的美善的旨意去成就，而没有答应我那些极其糟糕愚昧的请求，这是我生命当中最美的事情之一。如果他仅仅是阿拉丁神灯，我们就完了，后果可能会不堪设想。所以我觉得很多的基督徒祷告哈，就像在擦神灯一样，使劲的擦，拼命的去擦，然后呢就想满足自己三个愿望，而这些愿望很多的时候需要被真理来规范，需要被信心来检验，需要被顺服来检验。很多时候其实这些愿望可能如果从上帝的眼光来看，对我们的生命一点好处都没有，反而是有害的。只不过什么呢？你为什么那样祈求呢？只不过是因为我们足够的愚蠢，足够的有限，我们暂时还不认识到那些愿望的糟糕和有害，就是我们足够的认识不到它的糟糕，所以我们拼命的那样去求。所以在祈求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是什么呢？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让自己的愚蠢伏在上帝的智慧之下，总结就叫顺服。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不是愿我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不是我心想事成，而是主的旨意在我的生命当中畅行无阻。所以举个例子，如果一个小孩子来到他的父母的面前说，哎呀爸爸，我们今天一起来扔刀子玩吧，我觉得挺好玩，你会怎么想？你会不会说好，我们一起来扔刀子玩吧？你会不会这样干？只要你是一个正常的父母，你就不会这样干，对不对？你怎么回应他呢？正常的父母会知道说，孩子现在还太小，他不懂事，他不知道扔刀子互相扔刀子玩的危险，他不明白其中的危害，他来求，他所求的他自己不知道，他自己不明白，因为相比你30岁的智慧来讲，他还是足够的愚蠢，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事实。父母不会答应这个祈求，但是呢，父母会识别孩子有这个祈求的内心深层次的需要，对不对？他会知道说，孩子想要跟他一起互动来玩耍，这个是孩子祈求的本质，于是他就换一种方式跟孩子玩，跟孩子互动。表面上看，好像孩子小的时候会理解成说，他那天的那个祈求没有被应允。其实呢，那天长大之后他就明白，那天他的爸爸跟他一起踢了足球，互相踢了足球，而没有互相扔刀子。其实长大了他就明白了，哦，原来那一天其实他的爸爸真正成就了他的祈求，只不过是没有按照他自己愚蠢的祈求去成就，而按照他爸爸智慧美善的心意去成就了他的祈求。我觉得多少的时候我们跟上帝的关系真的就是类似是这样子的。其实只有你相信神灯赐的祷告的时候，你才会觉得你的祷告没有被垂听，因为神灯式的祷告是你任何祷告都是满足你任何的三个愿望嘛，对吧？就没有限定词，任何嘛，就是不限定的。但是当你相信你是向着一位天上的父，圣洁公义慈爱良善的父祷告的时候，你就知道一件事，你所有错误的祷告没有被垂听，但你那些正确的祈求，那些符合他心意的美善的祈求都被垂听了。这就是神灯式的祷告和向着天上的父的祷告的不一样。 神灯式的祷告是机械的，任何三个愿望父的不是机械的，而是他充满智慧的美善的旨意给你过滤一遍，给你过滤掉你的愚昧，过滤掉你的愚蠢之后的应允和回应。这个其实是让我们的心可以更安稳的，对不对？更有安全感的，对不对？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知道他才是蛮有智慧的，我们需要谦卑的承认自己有限，而要顺服他。就是在祈求的时候说，愿你的智慧的旨意成就，而不是我愚蠢的想法成就。神蛮有智慧，而我们足够愚蠢，我们比起他来，真的是我们正确的做法就是顺服他的智慧，顺服他的智慧。这是第三点，祈求的祷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有那种真正的顺服。第四，我们因认识自己的罪而满有谦卑，这个的关联经文就是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的债。你知道很多的时候祈求的祷告，圣经明确的说哈，有的时候你不与人和好，上帝是不听你的祷告的。你记得哪里的经文说，这里说这个事儿，就是你若到坛上献礼物的时候，想起弟兄向你怀怒，你就把礼物先放在那里，先去与弟兄和好，对不对？其实意思是什么呢？我们的祈求的祷告其实是不仅包括日用的饮食这些外在的需要，还是内心的心灵的灵魂的需要。比如免人的债如同我们免就赦免别人的力量，这个其实是相当重要的祈求。问大家，如果你被人伤害了，很长一段时间都无法原谅他，你向神祷告说，主啊，这个人太糟了，太坏了，主啊，你看他这样对我，虽然他很糟糕，虽然他很差劲，但求你赐给我爱心，赐给我怜悯的心，赐给我力量，让我去赦免他。你们有没有过类似的祷告？而这样祷告也还是比咒诅他要好得多，对吧？但是呢，我会说，按我的经验来看呢，通常这样的祷告很难有果效。通常这样的祷告很难有果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刚才说的那一段祷告，其实包含了一个深深的骄傲和自义的前提，就是他很坏，他很糟糕，他错了，但我是正确的，我是好的，我需要做的就是努力的去赦免他，努力的去饶恕他。这里面有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没有认识到自己的生命的问题，没有真正的认罪和谦卑。你通常什么时候更容易赦免别人呢？通常是这个时候，就是你真正的认识到自己是何等的污秽败坏，居然蒙了上帝的恩典和大爱赦免的时候，你通常是有力量和能力去赦免别人的。你通常什么时候是没法赦免别人的？就是你越觉得他糟糕，越觉得自己好的时候，越没法赦免他。你会反反复复的觉得说，哎呀，这么糟糕的一个人，你看我这么好，他还这么的伤害我，我主啊，赐给我力量赦免他。你祷告十遍都没法赦免他。但是当你真的被上帝光照，看见自己的污秽败坏，看见自己在他与他相处的过程当中的缺点，对他的得罪的时候，你更有能力力量去赦免他。一般来说，你为什么没法原谅这个人呢？基本上你怎么为什么无法原谅一个人呢？基本上无非出于以下的原因，要么他损失了你的利益，要么他损失了你的面子，要么他背后说了你的坏话，要么他让你难堪，或者要么他否定了你的梦想和观点等等，当然可能也有其他的原因，反正无非也就这几个方面。 你必须认识到一件事，什么事呢？就是当你怎么都无法原谅他的时候，其实这彰显了我们生命当中的某一个光景，就是此时此刻你的利益、你的名声、你的面子、你的观点，是你生命当中真正无法放下的中心，是真正不可剥夺的中心，以至于这些中心被挑战的时候，基督的爱就不在我们里面了。意思是这些的东西就比基督的爱更深深的影响了我们的心，这是本质，对吧？这是本质。如果我们不能祷告说，主啊，我有罪，求你帮助我，主啊，我以别的代替了你，求你赦免我，我们就只能祷告说，主啊，他很坏，他很糟糕，他很差劲，但是我需要赦免他，我需要怜悯他。你只有这两种祷告。所以我们需要的是真正的因着上帝的赦免之恩，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糟糕的人，自己是需要赦免的人，自己是有罪的人，进而我们有力量去赦免别人，而不是认识到自己是一个很优秀的人，很好的人，而有力量赦免别人。越认识到自己好，越没力量赦免别人。只有越认识自己糟，才有越有力量赦免别人。所以我们必须说，我感到如此痛苦，如此被冒犯，如此被得罪，是因为我的偶像太坚固了，以至于别人一碰我就火了，我就恼了，我就没法让他碰了。这是何等本质的一个问题。首先，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存在的问题，我存在，你存在，我们都存在的一个问题。你只有怎么攻克这个问题，只有来到父的面前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的债。当然退一步说哈，不意味着说他就是没错的哈，可能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还是会犯错的，这是一个常识，对吧？可能他也确确实实做了一些不对的地方，但是我会说，我们怎么样去面对他的不对呢？不是回到我很好他很坏这个起点面对他的不对，而是回到我们很坏被上帝赦免了，而我们被上帝的爱激励感动，而有力量去原谅他赦免他这个起点去面对他的错误。所以有的时候最难的在哪里呢？我跟你讲，给别人动手术都是很简单的，你可以非常明察秋毫的，非常极其敏锐的看见他有八个缺点，但是我们会非常迟钝的，非常缓慢的发现自己有三个缺点，非常缓慢。除非什么呢？除非被上帝光照，被真理光照，被上帝的爱感动，我们才能够更多的来认识到自己需要被赦免，也需要赦免别人。真的，这就是一个事实，这就是一个事实。所以只有当我们真正认识到自己的罪，并且愿意悔改的时候，谦卑会成为我们赦免别人的力量，会让我们更容易得到祈求的结果。这是第四，当你祈求赦免的时候，祈求饶恕别人，你能够有饶恕别人的力量的时候，回到不是回到自己好的起点，而是回到自己坏的起点，回到蒙上帝恩典和爱激励的起点。第五，我们应认识唯独他是神，自己只是人而有的依靠。这里就是简单来讲，我觉得主导文最后的那个总结很好，就是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就是他是神，我们是人。经文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不是说每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每月的每年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意思是我们需要明白，在一切的事情上都必须时时刻刻的来学习依靠他。这句祷告让我们明白一件事，就是我们的生命真的不是由自己掌管的，而是由他掌管的。我们需要每时每刻的来到上帝的面前，时刻靠主，不仅为大事祈求，也为每一天的日用的饮食、基本的生活所需祈求。除非我们认定这个事实，明白自己不是神， 只有他是神，我们只不过是需要依靠他的受造的人，否则呢我们一切的祷告很难成为真正的祷告。这种单单的依赖其实是非常重要的。祷告让我们认清一件事，就是自己只不过是人，自己只不过是人。如果我们抱着这样的态度去生活，我们说我们能够找到自己的日用的饮食，但偶尔需要来到上帝面前，或者说我有本事过自己的生活，只不过需要偶尔调剂一下生活的节奏，那我们就没法明白这个真理。就像我们一开始所说的，我们需要认识到他是神，我们是人，不然的话我们就不会祷告，不然的话你祷告不下去。当我们真正认识到自己是一个人，明白自己的生命不是由自己掌管的，看到自己的脆弱，明白自己必然朽坏，也知道自己是人，他是神，我们便会祷告，我们便会祷告。我们知道自己真正受到的目的，我们内心深处知道需要全然的依靠他，仰赖他，这就是祷告的前提。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如何做祈求的祷告，信心，因敬拜而有的真理的生命，因明白神的智慧的旨意而有的顺服，因认识到自己的罪而有的谦卑，因认识到他的国度荣耀全面全是他的，他是神我们是人而有的依靠。所以这五点成为我们祈求祷告的关键。我想记忆也是可以比较容易一点，因为每一点都是根据主导文的另外一部分的内容来帮助我们来认识祈求的祷告。在最后结束的时候，我也跟大家做一个见证，这也是一个祈求的祷告。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当中哈，我们家的这个人呢就接连生病，大概一个月的时间呢，就反正每一周都有人生病哈。小孩子、大孩子，朱琳，包括我自己。那在上一周的时候呢，朱琳就病得算是他这几年当中病得特别严重的一次。基本上他就躺在沙发上，就是浑身痛得不得了哈，骨头痛，腰痛，就是也是浑身酸麻无力的那个感觉哈。我给他倒了一杯水放在桌子上，他说放在那里，我一会儿再喝。对，这个大概就是这种有气无力的生命的这个状态哈。那我作为丈夫，当然也很担心，也很忧虑，我觉得说他如此的如此的困难，如此的难受哈，我也是很关心。那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朱琳也就跟我分享到他不仅身体的难受，他就分享了他整个的心路的历程。那他让他特别觉得心里难过的是什么呢？他就觉得说他也有祷告有祈求，他就觉得说他的祷告和祈求上帝没听。为什么别人的祷告和祈求一祷告上帝就听了，但是他如此的难过，包括我们的孩子，包括他自己，如此的艰难的处境当中，他也情辞迫切的祷告了，好像上帝都没有垂听。所以他就特别的难受。这种难受有两个层面，一个就是身体的难受，另外一个就是信仰的，我们称之为危机好吧，有信仰的危机带来的难受。因为他会觉得说，主啊，到底你在哪里，好像摸不着看不见，这种难受其实是很难受的，对不对？因为这种难受有的时候甚至超过了身体的难受。因为这种他一方面明白圣经的真理，说主一定是美善的、良善的、智慧的、有能力的，但是呢他一方面又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好像自己生命的光景好像跟那个真理是脱节的啊，这种难受其实是很艰难的。那我也就为他来祷告。那我为他祷告了两遍，第一遍的时候呢，我也就是觉得，因为我也比较低沉嘛，我也就是做了一个一般的祷告也就结束了。祷告结束之后，我也是模仿我岳母的口吻问他说，哎，好点没有？因为他小的时候每一次生病，我岳母为他祷告，祷告完立刻好点没有？他说哎，没有，没有，是真没有，也没法撒谎。然后他也确实是跟我分享这个心路历程的时候，我也是觉得很艰难。 于是呢，我就第二次再一次的为他来祷告。在那个祷告当中，我也确确实实的是，我觉得祈求的祷告啊，信心、真理、顺服、谦卑认罪和完全依赖的心是何等的重要。所以说，在那次祷告当中，我基本上也就是我跟他一起牵着手流泪的祷告，非常可以说就是比较在这几个的层面当中来操练这一个祷告哈。我觉得让我特别感恩的是什么？就是当我祷告完之后呢，朱琳的身体就是一秒之间立时的完全的好了。对，真的就是一秒之间立时的完全的好了。他甚至会觉得不可思议，就站起来活动活动，哎，怎么就好了呢？就是完全的就觉得说，因为前一刻还奄奄一息的这个感觉哈，后一刻就活蹦乱跳的，就起来拖地，就起来铺床，就起来说，哎呀，这个太神奇了。那我做这个见证的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首先你得相信咱的主是真的，他就是垂听我们的祷告的，就是他离我们并不远啊。是神迹奇事不是发生在两千年前，是今天还依然会有的。因为你即使吃药，它也没有那么快啊，它需要一个药效的过程啊。但是祷告一秒钟的时间，它就立刻的好了。当然，因为一整天，因为有24小时一滴水未进了，还会有一些的疲乏，这是正常的，因为滴水未进。只是有那种滴水未进的疲乏，其他的完全的好了。我说这其实让我们来经历到上帝，对吧？经历到他的信实和大能，也提醒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连祈求的祷告都是不走心的，或者说都是没有符合这我刚才讲的那五个特征的，而我们需要在他的面前操练这样的祷告，这样的祷告帮助我们来更深的经历他、认识他，也体验到说他是何等大能、信实、满有恩典、慈爱的主。求主来怜悯我们，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阿们。我们一同来祷告。恩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天天看顾保守，因为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主啊，提醒我们，让我们因认识你而有那个活泼的信心，也让我们因敬拜你而活在真理当中，不活在偶像的虚假里面，让我们因认识到自己的污秽败坏而真正的有那个谦卑顺服，让我们认识到自己的有限而说，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而不是我们自己愚蠢的想法成就。愿我们真认识到你的全能、国度、荣耀、全面全是你的，不是我们的，而对你有全然的信靠和仰望。谢谢主，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主，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感谢主，愿主祝福大家。